着。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说到郭富城呢，其实外界一向是对他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和待遇的。因为说起唱歌，很多人认为他屈居在张学友之后，说起影视表演呢，又有人认为他永远也敌不过梁朝伟和刘德华。不过反倒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了一个事业全方位出击和发展，歌影双栖，而且绝对不平凡的，如同重获新生一般的郭富城。 听窗外的雨，它滴滴答答打在窗口，向我死去，反复地把你想念叫做爱情。我好想证明从不在一起，我还是不能停止想你。我对着玻璃轻轻地吐气，再用手指写着爱你，假像是一节简讯叫做爱情。不需要证明对白很感情，我唯一想说只有我爱你。咖啡馆外面的雨景，我们一起向前进，所有画面都很熟悉。我打开口袋里的记忆，充满的都是你平凡悠闲的神情。我喜欢说爱我的你，一样的对着玻璃，用呼吸吹醒平淡的水汽，无聊也变得多么甜蜜。在慵懒的天气，借着雨点说爱你。看窗外的你，拥抱着爱情，我们一起继续前进。听风中的歌，谱写歌颂爱情。你我在合影，对白很清晰，会是多美丽的结局。你就是爱情，你让我欢喜，让我执着，让我安静，不必有太多理由叫做爱情。因我只要你对白很干净，我唯一会说只有我。喜欢说爱我的你，一样的对着玻璃，用呼吸吹醒平淡的水汽，无聊也变得多么甜蜜。在慵懒的天气，借着雨点说爱你。看窗外的你，你抱着爱情，我们一起继续前进。听风中的歌，谱写歌颂爱情。你坐在合影，对白很清晰，会是个美丽的结局。你就是爱情，你让我欢喜，让我执着，让我安静。 这首歌叫做《爱情》，大概是郭富城在2006年带来的作品。而这首歌呢，也是小天王周杰伦为郭富城量身定做的一支主打歌。从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得出来，郭富城想要在歌声里告诉你太多这些年他所经历的故事吧。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Eva 萧亚轩。刚才我们听到萧亚轩，接下来我们打算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最近凭借着一档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有再一次大大走红一把的庾澄庆。很多人在这个节目当中喜欢庾澄庆的自然轻松以及收放自如的潇洒和智慧闪现的那些灵光。舞台上如此活泼的庾澄庆，实际上他却拥有着摇滚的内核。我们来听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一个人逃避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痛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 主打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又每次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怎么 说几遍，人从来不知一刻分开也会对你挂念、人每次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送予我眼泪，我心深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爱的你。 刚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Miss You Night and Day， 这是来自于王菲在1995年，大概是新艺宝唱片时代的王菲。那个时代的王菲越来越找到自己，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两张英伦风格浓郁的作品也奠定了王菲音乐的发展基调。那个时期的王菲一面有着清新的另类迷幻风格，而另外一面则有着浓烈的地下色彩。自刚才这首歌曲之后，它的原创成分则越来越高了。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是跟王菲同期的，让我们轻易臣服和拜倒在她的歌声里面的林忆莲。

有些歌手适合在录音棚当中对他的声音来精雕细琢，另外一些人呢适合在现场来调动观众的气氛，还有一些人是天生的表演者，无论是录音棚中还是现场都是你不能错过的。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我们认为是歌坛绝对不可以缺少的莫文蔚。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这。 这首歌是《盛夏的果实》，几乎和阴天一起是让我们认识莫文蔚的最初的印象。这个性感的嗓音，这个有实力的嗓音，是令人们觉得歌坛不可或缺的原因。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他的这首歌里面我们要惊讶于他的转变，变得更平静或者是更收敛的情感，但是却能够激起更深的更内心的感动。王力宏 Kiss Goodbye。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

乍暖轻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拉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西风拉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 叶蓓带来的 B 小调雨后，叶蓓是校园民谣时代的唯一的一个亮眼的女歌手，虽然说后来他也尝试过很多的商业曲风，可是我们总觉得他的身上天生带着质朴的民谣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在台湾民谣时代的一首伟大的作品，不过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呢，却是一个轻巧的让我们觉得四两拨千斤的愉悦的翻唱，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亲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